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是一個花園，給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的。所以呢，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亦都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來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ory， 今天請來范國輝、Sammy 和曾廣榮，今天跟我們講一下少數族裔在香港生活情況。不如講一下，先看一些相片，剛才我們講了很多，你們都搞了很多不同的活動，先講一下 Dennis 講一下這些活動，盆菜宴為什麼要搞盆菜，盆菜很多時候我們講一下新界食，那你們呢、原來少數族裔吃的食物又很不同又很豐富的，有很多表演，細路哥唱歌都很厲害、我們講一下 Dennis。 好，這個是政府20周年回歸的活動，我們就去安排了100位嘅盆菜宴去招呼， 我都有份食， 系啊，葵青區嘅，系啦。咁啊，當中咧，即系我哋譬如話，除咗我哋傳統食開嗰啲，即係有魚蛋啊、有豬肉啊、豬皮啊嗰啲盆菜之外咧，我哋咧都另外咧，都特別為咗少數族裔嘅朋友咧，去設計咗一個清真盆菜。咁啲清真盆菜咧，當然係少數族裔裏面嘅食物啦，清真食物啦。咁咧，我哋嘅目的咧，其實都係想啊，大家透過呢個環境，就大家一齊都係共融，一齊去咧去慶祝即回歸呢個活動嘅。 咁你食過有冇覺得係咪真係好唔同咧？同平時，因為平時唔會撈埋一齊食噶嘛，咁你組埋一齊食有咩感覺咧？ 味是不同了， 是味是不同了但是你喜不喜欢， 我喜欢 你都喜欢 OK， 即觉得都挺有趣的。 这个是我们是全港 创新 的，因为我们已经是第二届去搞的、我们主要为什么要搞，我们希望真的一个融和，有中國人有少數族裔朋友，大家同一慶祝，咁佢哋都俾佢哋體驗翻中國嘅傳統嘅節日， 唔係大家一齊有睇表演咁好開心啊！嗰啲有啲表演都好精彩，有啲少數族裔 你 都好 開心啊！你表演都好精彩。 我唱過，大家講，我哋下一個，下一個。 係啦，這個另一個嘅活動啦，咁我哋就即係華裔嘅朋友啦，同埋少數族裔咧，咁就 跳舞係 啦，透過好藝術跳舞catwalk show， 咁透過呢啲活動咧去展示大家嘅藝術嘅天分咯。少數族裔呢方面係好強 的。係啊，我知道，因為佢哋啲跳啲舞啊，啲衫好靚嘅，好多時候啲演出。好啦，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喎。 嗱，呢個就係當日嘅一個主禮嘅儀式啦，咁樣樣啦。 因為俾啲菜啊，俾啲草草嘅，點解咧？點解用啲花花草草？ 我哋咧其實咧，我見到好多唔同顏色，其實我哋咧都象徵一個即係多元嘅文化一個共融咁樣樣嘅。同埋咧，我哋中心咧其實喺即係葵涌嗰邊咧4000多尺喺個地下度。咁其實咧我都用唔同嘅顏色做代表，因為佢哋咧其實對顏色啊colourful 呢啲 色彩敏感嘅。 係啊，好敏感，同埋佢好藝術添喎。 係啊，佢哋嗰啲衫咧都係好靚嘅，好多時見到咧好多顏色啊，拼湊出嚟好靚。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 係呢個咧就係另一個啦。呢一個咧，我哋喺一個商場裏邊嘅一個活動啦。咁我呢個咧係我哋一個暑期嘅。 我嗰次都有去過。 係啊，晚咗喺香港。 係啦， 係啦。我哋咧就呢個活動咧就係透過一個攝影嘅比賽啦，就俾少數族裔咁咧就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去用個相機去帶出就係佢哋眼中嘅香港係點嘅咧咁樣。譬如我哋都去過即係譬如一啲舊區啊，一啲。 你下次跟我啦，下次跟我啦，搞活動佢嗰時又唔嚟裝，諗住帶你哋真係行下筲箕灣食下嘢咁樣 可以用相機去影低佢哋嘅睇法。 冇錯，即係你哋點睇咧？即係去到唔同嘅小區或者舊區有咩睇法咧？阿 Sammy， 即係我諗翻咯，好似我哋個鄉下咁。 係啊，即係好多唔同類型嘅嘢係咪 啊？我哋帶嗰啲小朋友咧，就去同埋啲青年咧去通州街啊，去訪問啲露宿者啊。即係我哋覺得有時少數覺得自己好窮啊。 有啲仲慘嘅你係嘛？ 有啲比佢更加即係淒慘嘅。咁我哋又帶去南新圍啊，睇下即係一啲自然嘅嘢。我哋希望佢認識香港，同埋佢哋都係同佢喺攝影之中咧，去睇香港係咩嘅畫面。 可能上山頂睇下，應該係上日落咁樣 係 嘛？ 有啊。 好，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 係呢個我哋當初我哋係 睇先，係啦，我哋民政事務局嗰邊啦，咁啊啲局長會參觀個中心啦。嗱，呢個就係中心嘅相片啊，咁都係咧用一個好色彩嘅一個表達方法去吸引佢哋嚟咯。 係， 因為我哋中心有個禮堂咧，呢個禮堂可以坐200人。 所以你個禮堂其實好 係啊，所以我哋因為我哋喺葵涌啊，好難去 book 其他嘅社區會堂啊。咁唯一就話自己留個最大嘅地方俾佢哋咁嚟舒展活動。 係，同埋第二時做表演都喺度做翻， 係啊， 即係招待其他市民都入得去，咁睇係好好咯。好，咁我哋下一個咧。 我哋就呢個嗱，就其中一個我哋盤菜嘅嘅相片啦，我其實都做咗幾屆嘅啦， 我知道 三屆嘅啦，係啦。 咁都係球場做啦，個天氣都有時都好啊，一齊享受陽光啦、表演啦，再加美食咁啊。 因為我哋每次搞咧，都起碼受惠嘅人數有千幾人， 係啊， 包括我哋又揾200多個義工啊，咁即係每一次我哋有不同嘅主題，令到係嗰個盤菜比較豐富啲。 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佢做啲咩咧？呢個又 呢個咧就我哋咧。那個會我哋嘅NGO 嘅會址啦，開幕嘅時候啦，咁啊，我哋就一班嘉賓啦，同埋小朋友咧，都係做個開幕嘅儀式，咁我哋都呢個就係嗰陣時嘅一個相片嘅記錄啦。 當時而家其實有幾多個小組族裔嘅會員啊？你哋 當時好少，當時我哋成立嗰陣時咧，約莫係幾百個。咁而家去到發展咧，都成3000多、4000人。 邊夠擺咁多人啊？ 而家真係擺唔到啊！而家要喺球場搞啦咁。咁主要就話，因為喺葵涌區啊，佢少數要有18000多人，而喺巴基斯坦人咧有4000多。 都好犀利喎！即係其實都即係地方都肯定唔夠用㗎啦，因為你就算要分曬時段係嘛，有時俾學生，有時俾大人。如果唔係咧，做唔到。 所以我哋嘅外展活動咧，我哋會去到荃灣啊，去到沙田啊嗰啲去提供一啲服務嘅。 好，咁下一張就睇下咯喎。呢個又係咩咧？有咩會議咧？區議會嗰度， 葵青區議會啦，葵青區議會嘅都係啦，過嚟參觀下我哋嘅中心啦，同埋即係譬如話咧，又參觀下我哋啲課程啊，同埋佢俾一啲意見咁樣樣嘅。 有啲咩課程你提供？可唔可以講嚟聽下咧？ 我哋咧提供嘅課程咧，都係以支援為主嘅，譬如話係啲課後嘅功課輔導啊，一啲教佢哋嘅中英文班啊、電腦班啊。咁其實咧，俾小朋友又有啦，咁譬如家長都會有嘅，即係譬如啲婦女啊，佢哋去點樣可以譬如日常買餸啊，日常嘅用語，我哋都會去教佢哋嘅。 有冇話即係佢哋而家面對最大嘅情緒，邊方面嘅情緒佢哋會比較大啲嘅問題咧？有時可能揾工啊、讀書壓力咧。 青少年人佢譬如工作啊，或者係嗰個讀書都會係個首選咯。咁如果譬如話係即係啲家長咧，其實譬如房屋嗰樣嘢咧，其實佢哋 都憂慮係嘛， 好擔心。 你自己咧，而家作為即係你香港的年輕人啦，你覺得最大壓力係乜嘢咧？會話即係。我找不到樓住啊！我好難揾食啊，咁樣樣。 最大問題係揾公屋。 揾公屋係嘛？ 揾屋。呢個住屋咧，基本上咧，全世界都係比較缺乏，尤其是香港。所以佢哋少數本身嚟講咧，係有只能夠有三分一咧係好，即係有機會上到公屋。三分一仍然住喺一啲板間房啊，一啲劏房嗰度。咁其中咧，我哋咧即係都提一提啊，少數族咧。婦女面對係一啲問題，家庭嘅問題，尤其是一啲家暴嘅問題，一啲情緒嘅問題，好多時佢哋發生嘅問題咧，佢哋唔會同親戚朋友講嘅，因為佢驚啊，即係同埋佢又要面子啊。咁我哋中心試過都有個婦女咧係受到家庭嘅虐待，咁後屘我哋都會轉介去俾和諧之家，同埋幫佢報警去處理呢樣嘢就話，所以婦女咧面對嘅問題係比較大。 比較孤單 啲，所以我哋就會搞一啲婦女嘅互助組，去幫佢哋去解決呢個問題。呢樣嘢就話 令到佢哋即係心扉都打開啲啦，可以多啲溝通啦、傾偈咁樣。 因為如果講咧，我哋中心嘅社工係比較多嘅。我哋除咗我哋現職喺即係呢個 Link Centre 有5位社工之外咧，我哋整個執委會咧。我哋有5、6個社工，包括我哋有一個係港大嘅教授，梁祖斌啦，包括另外我哋有一個係澳門大學嘅教授蘇文欣啦，咁我本身都係社工，咁另外我哋主席咧，亦都係前深水埗嘅社署專員，另外有一個傅俊雄咧，亦都係元朗嘅前專員，佢哋好有一個專業嘅水平，所以我哋提供嘅服務咧，都比較係走向喺 專法嗰方面幫到啲少數罪嘅。 嗯，好啊，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啲相片咯。 誒、这、呢個就是我哋咧、中心嗰、那個誒頭先講啦 ，Link Centre 啦，民政事務處撥款嘅中心啦，咁嘅呢個係一個第一日嘅開幕儀式，係啦，咁、嗯、啊，譬如話有係啦啲嘉賓啦，咁樣過嚟去一齊同我哋慶祝嘅、 嗯。你覺得咧最有啲咩活動你對嚟講印象最深刻，或者你覺得真係最有用嘅咧？如果佢哋第一提供嘅服務，即係可能啊，譬如語言啊。或者是某些嘅課程係對你哋最有用咧？ 語言班、中文班啦、 啊。係啊，中文班啦、啊，係咪？即係可以幫你學多啲中文啦、啊，或者係工作訓練嗰啲。 即係嗰啲語言，即係我哋生活每日都會用，即係好似去街市啊，即係會點講啊。 係啦，即係嗰啲都好實際嘅嘢，係嘛？同埋可能你話即係工作嘅訓練都好緊要，係嘛？係 啦， 令到幫你即係透過訓練之後可以揾到工作，係咪？ 同埋我哋亦都有一啲翻譯嘅服務。 嗯。 咁因為有啲婦女好，或者有啲小歲嘅朋友咧。佢係唔識中文嘅，英文都係唔掂嘅，咁、嗯、往往咧佢有時咧去成勞工處啊，去醫院啊，或者去其他 都 溝通唔到。咁我哋有一班義工係專做翻譯嘅， 嚇、嗯， 咁、 嗯、 就可以幫拎到佢哋咯。 嗯嗯，咁而家佢會唔會即係透過咁多嘅政府有一啲咁嘅服務、嗯，會唔會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支援多咗，同埋支持多咗？ 基本上係支援係。多咗嘅，即係我哋睇翻佢個貧窮率由19.7去到17.6， 已經 下降咗啲人嘢就。如果你話政民政事務總署咧，同埋政府唔撥款去設立啲支援中心咧，佢哋個支援就弱咗嘅呢樣嘢就話。所以我哋覺得支援中心咧喺而家都有個存在嘅價值。 嗯嗯嗯，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 呢、這個就係當日嘅揭幕的儀式啦，係個 Link Centre 揭幕嘅儀式啦， 係即係同你哋個 logo 啊，同你儀式都有關係，係咪？連接住嘅係啦。 我哋 Link Centre 喺2014年10月30日開始服務，而家差唔多係4年時間。咁、喺短短4年時間之中咧，係多到即係多謝我哋嘅團隊啊，亦、都多謝小歲嘅朋友支援啊、支持啊咁。咁變我哋每一年咧。我哋服務嘅人數，我哋計下都有40萬人次， 都多喎、 哦。40萬人次呢、這個數字唔簡單嘅， 咁 就拎緊每年都超過有8萬。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主要我哋做嘅服務係佢哋有一個信任感，呢樣嘢就覺得幫到佢哋、 有冇時機你哋去嘗試創作一啲活動係你會覺得同，因為可能我哋諗對比你服務啫、但可能你最需要服務係你哋先知。有冇試過嘗試係你去創作一啲服務或者一啲活動俾佢哋參加呢？ 有的，例如好像我們搞年宵花市、年宵花市每一年呢很多是學校、社福界都有搞，但我們一就搞就主要就是給少數族的、我們包括我們賣的物品也好或者成都是少數的，即是一些藝術品啊、特色品啊或者成啊，咁亦都由少數的義工咧去幫手去做 sales。我哋點解要揾你做 sales 或者成？希望 接觸多啲人啊， 接觸第一接觸多啲本地人，第令到佢第一將來有個出路，可以做。售貨員，即係起碼點樣同人建立關係，點樣去sell 一啲物件啊？咁呢個係比較特色。 所以你應該做個導賞團，做個導賞員，等佢哋帶下個區，即係你哋本身個區有啲小食啊，或者個區咧可能有啲特色嘢係佢哋先有嘅鋪頭，咁啲人就可能透過佢哋介紹咧認識多咗。 好，第一要靠你， 好啊， 開發 聯下聯繫下，係咪可以？咁我哋再繼續諗下啦。好啦，咁啊下一張睇下咯。好啦，呢啲係咩活動咧？ 哦，這個、呢個咧就譬如我哋咧有一啲家長啦，咁啊就譬如佢哋都嚟做一啲義工咁樣樣嘅，咁啊即係佢哋都係透過啲機會咧，其實可以認識少數族裔，因為始終都係同一區嘅，咁可以啲街坊可以互相多啲連結咯。 初有啲本地嘅華人咧，覺得我哋嘅機構好神秘，點解全部出出入入都係啲少數族裔咁？又問我哋接唔接受服務，咁我哋話俾人，因為呢個係民政事務總署嘅支援中心，我哋就唔接受本地華人嘅服務。但你有需要嘅話，我哋可以轉介。咁、但我哋有一啲活動咧，就可以俾佢哋參與。例如好似去迪士尼啊，例如好似去海洋公園啊咁、我哋覺得係一個融和嘅活動。 或者可能第時將來增加一啲小嘅節數，都等佢哋入嚟。因為點解咧？而家係好集中佢哋啊！咁其實都係一個神秘感好重啊嘛。咁你點解能夠可能啊？有啲日子，譬如星期日某啲時段， 都叫他們過來，是啦，他們來呢已經又可以吃東西啊，跟他們聊聊天啊，一起畫畫玩啊，那就變成可能那種的很自然融合，容易一點呢？ 我們現在都開放了，就是每一天逢禮拜二禮拜五我們有一個社區愛心飯堂，我們主要就接待區入面一些是華人的長者，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的朋友，和一些少數族的朋友，每天是免費我們飯堂吃飯，我們每一天的名額是50個，我們已經辦了兩年多了，我們由2015年辦都很厲害的， 又要煮飯又吃，很忙， 我很想我們是多謝是適食堂他是免費提供那個膳食給我們，我們又免費提供給一些長者，幫一些有需要，還有我們透過那個食飯來說，給他們認識少數族的朋友， 讓他們服侍一下，他們可以溝通一下， 另外你都令到少那些是長者低收入的朋友有機會大家互相認識，還有我們每次吃完飯之後我們有一些活動是給他們的，例如好像有健康的講座啊，有些是唱下歌啊，令到他們吃完飯之後呢起碼多個節目，即是我經常說在社區中我們要多些關懷一些弱勢社群， 沒錯沒錯，即可能他們熱辣辣在這條街是吧，有個中心呢都可以避下暑啊， 起碼冷你 是啊，這個都很現實，現在很熱啊，是不 是？剛才這幅照片就是林鄭月娥女士都參加我們中心，就她都譬如你看看這個民政事務處，即我們這個中心的課程一些活動 好了，那政府今年財政預算有沒有真的在你們那方面又做多少事呢？ 政府已經說宣布會訂5億就給個少數罪的，那我們都 怎麼訂法先？ 現在6月4日有個會議6月4日 即是很緊要的，去旅行不行的， 司長說會開個會穿成我們會出席，那我們希望真的為到少數提供一些支援服務，因為好老實說他有些朋友不理解，就說為什麼你要政府訂這麼多資源給少數罪，為什麼不訂給華人啊，或者成啊，其實政府在各方面都做得有的，只不過可能個餅是夠大，你很難去分得到。我們期望真的在政府今年的大盈餘之下，有1400多億，我們希望可以 多少 部分給一些弱勢社群。 同埋咁講啦，我哋記住佢哋係香港人，我哋就唔好成日都話啊少數族裔香港人。咁咧，如果就大家永遠都咁咧，就真係冇法融合到㗎啦。 啱啱啱。 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好啦，哇！呢、這個犀利啦， 係 咪？ 係啦，呢、這個咧就係咧呢個政府欣賞香港活動裏邊咧，咁我哋咧就搞了一個這個土風舞的表演，我們這裡其實是當日的觀眾已經有1000人咯，在葵青劇院裡面去演出的，我們譬如當中有很多個舞蹈的故事啦，當中譬如有少數族裔有華裔的小朋友啦，就著不同的故事去有不同的舞蹈，他們都是來自不同的學校的， 這個是西方的飄零宴，有8多個是不同的小數朋友同場表演一個民族的土風舞，就飄零宴，這個是我們首創的，覺得是挺好，即起碼在個台那裡有100多人去大家去交流，在台下有1000多個觀眾，有少數族裔，又有 logo 的中華人，又有大家一起去欣賞，我覺得這個是多些搞，他們很有藝術細胞，尤其在跳舞那方面，我們希望給多些平台給他們發展。 好，那我們下一張又看看了， 這個就是剛才都提過的了，就是廣東話大賽，這個全港少數族裔廣東話大賽這麼大型又全港性，其實是我們這個機構最首創的， 這個都很厲 害，沒錯， 沒試過的， 是的，他們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譬如說是故事又好，做話劇又好，唱歌又好，最重要就用廣東話 去表達，這個呢我們是這屆第一屆的啦，我有400多位參加者去參加，啊，當日呢我記得這是那個決賽那天，其實是很冷的一天，很深刻沒錯，但也有1000名的觀眾過來去 參觀， 啊，即反應真相當好， 是的，不錯 的，我們下一張看看， 這個呢就是在我剛才講盤菜宴，盤菜宴當中的一些花絮樣，請到林鄭月娥女士和李家傑恆基的代表， 好，我們下一張就看看了， 好，呢、這個都係一齊食啦，係咪？ 當中係花水咧。 係啦，咁我下一張又睇下啦，係咯。好啦，佢哋都有學一啲，譬如好似舞獅嘅嘢，係咪？係 啊。 嗯，好啦，我哋就要睇下一張咯喎。嗯。 嗱、啊，這個、呢個就係、是、我哋少數族裔啦，就我哋去交流啦。嗱、啊，呢、這個就去廣州交流。咁、嗯、咧，這個咧，譬如我哋都聽翻咧，呢、這個係我哋參觀廣州嘅政協府。咁咧就都係咧其實係首次嘅，即係如果用一個、嗯香港青年 係 啦交流團嘅身份，咁、嗯、啊都係個首次咯。咁、嗯、佢當中即係去去好難，呢、這個好難得嘅機會嚟。 係，咁你講下你有冇參與呢個活動？ 有啊， 有咩感受咧？係啦， 坐喺中間， 係啊，有咩感受咧？ 可以做我翻譯。 我咧呢個我嘅第一次去交流， 係第一次去交流，咁係咪好興奮咧？ 誒係啊，好 excited。 係， 跟住咧我有少少緊張嘅，因為我嗰陣時我唔識普通話。 哦，即係就因為呢件事就去開始學普通話啦。 係啦，冇錯。 嗯，咁佢嗰陣時有咩感受？對中國大陸或者係即係中國有咩睇法咧？ 跟住我即係識咗個中國嘅文化。 嗯， 係。同埋試咗嘅中國唔同嘅食物， 係咪啊？係 啦，冇錯。 即係感受，去咗幾日啦？當時呢個 都係八日， 八日都好長嘅咯喎，幾嘅咯喎，即係可能係咪去川州過省，去到唔同嘅地方？ 去淨係去廣州， 去 廣州同埋去花都，咁、主要就睇翻廣州嘅嶺南嘅文化。咁因為今次係我哋第一次搞嘅，咁我哋都抱住第一次。咁、我哋基本上嗰次嘅活動咧，有成60少數族裔，咁就算係幾成功。 嗱，嗰度有少數族裔，有邊啲少數族裔？除咗係巴基斯坦之外，仲有邊啲少數族裔？ 有印度啦，有尼泊爾啊。我哋以嗰三個主要嘅族類為主嘅。 嗯，咁、但係做啲咩為主？頭先你教學之，你又學翻普通話咧，但中間有啲咩嘅活動為主咧？ 我哋主要咧就喺個活動之中，我哋係教翻佢哋英文啦，亦都講翻少數族一啲日常遇到嘅問題啊，即係俾佢哋瞭解。因為佢廣州亦都有一啲少數族嘅，佢、哋比較集中喺三元里，就嗰啲非洲嘅朋友，咁佢、都面對一個困難，就係佢哋亦都要點樣融入喺個社會入邊啊。咁、我哋將我哋嘅經驗，大家互相去交流。 係、啦，咁香港啲青年人咧，咁就我哋都去咗黃埔軍校啦，咁就有個 有冇訓練過佢哋啊？ 有當軍啊？ 有冇辛苦覺得？ 唔辛苦嘅， 唔辛苦啊，好嘢好嘢， 年青人。 咁跟住咧，就譬如我哋同廣州嘅大學生啦，咁就一齊有個交流，去將譬如話唔同嘅文化或者係啲平時學校生活啊，都有個交流嘅機會咯。 你當時都係住喺宿舍定點樣樣？ 住酒店， 住酒店，哦，即係軍營嗰陣時都係住酒店。 啊，軍營就住宿舍， 住宿舍係咯，冇錯，即係做咗幾訓練。有啲咩訓練你覺得好難忘啊？喺軍營裏面？ 其實冇嘢嘅，因為我中意即係 做運動係嘛， 做運動同埋學嘢，學新嘢。 係，咁都覺得好得意係嘛？ 係啊，做 Sammy 喺廣州嘅時候，係喺街嗰時行步行街，都係豔遇噶。 係啊，咁犀利啊！哇，即係你生靚仔，好多男女仔黐埋嚟，咁都好嘅，都開心嘅，識多啲人。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 係啦，平時咁咧，我哋咧每年都會申請一啲主題樂園嘅一啲門票啦，咁都想俾翻少數族裔咧可以係去喺樂園度玩咯，係咯， 即係家人一齊， 係啦，同埋就係即係親子入啦，係啊，因為佢哋平時都嗰個譬如啲門票咧 都 唔係 貴 嘅， 係啊，對香港人都覺得貴嘅， 都係 幾百蚊一日啦，係咪先？可能再食埋嘢就真係好多噶啦。 咁我哋喺園裏邊咧都會喺會搞一啲親子嘅活動啦，咁佢裏邊有唔同嘅任務要完成嘅。 嗯，好，咁我哋下一張。係啦，咁啊，舞跳舞嘅嘢啦。 係啦，呢個係我係一班婦女啦。咁我哋佢哋都係咧，譬如呢個就係一個瑜伽舞班啊咁樣樣啦。咁即係譬如因為我哋咧嘅服務就主要係集中係少數族裔啦。咁其實我哋都就住有其他嘅服務使用者咧，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服務嘅。譬如話係新來港人士啦、雙健人士啦、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啦，咁我哋嗰啲長同埋長者啦，其實我哋都服務到嘅。 嗯，咁我哋再睇下一張又講啲咩啦？ 這個呢、這個就是譬如剛才說長者服務方面呢，我們這個是長者一個生日會，我們都為他慶祝啦。譬如長者我們都有少數族裔呢，他去教他們英文的這樣的、一些簡單日常的英文，所以他們我們想他們多些在這個社區或者是生活上面一些共融的機會。 是，那我們下一張就看看了。 嚇，呢個都係當中一啲 啲鄰家活動啦，係咪？咁啊，你屋企咧有冇話即係都有一啲老人家係嚟咗香港好耐嘅咧？ 有有 都有噶，係咪？嗯，即係佢哋都會有咩感覺咧？佢哋嚟咗咁耐，有冇真係嘗試打開去認識香港？因為老人家就難過後生仔嘅，佢好多時候留咗屋企唔敢出去咧。 唔係，我哋嗰啲長者咧，即係老咗之後，可能會翻巴基斯坦。 哦，咁樣樣。 所以我哋就比較有家訪。咁我哋家訪主要係探訪一啲隱蔽嘅老人家。 係啦，都會噶嘛。 咁由於自話 Sammy 都講話，佢有啲老人家唔會喺香港 繼續生活啦。 生活啦。佢哋好多時就到六廿零七十歲咧，佢哋翻祖家喺祖家嗰度即係等候，即係移居天國。咁佢同埋咧，我哋都反映到咧，佢哋就算啲老人家咧，好難入一啲安老院，同埋一啲老人院，因為老人院、安老院咧，佢哋個膳食佢唔會分你一啲閂閂闊嘅，咁變咗佢哋好難去適應嘅。咁呢個我哋都曾經同係勞福局嗰邊講過，包括一個託兒，包括一個係老人院，咁喺善個方面可唔可以真係照顧到呢啲少數嘢嘅特別嘅？ 又即係個中心可能比較集中啲，係細路哥係佢哋嘅細路哥，或者就俾佢哋有啲揾翻你哋嘅服務人員照顧翻佢哋，容易啲了解佢哋習俗啊嘛。 啱啦，啱啦。 咁或者教下呢個時間有少少時間，你教下啲烏冬語俾大家認識好嘛？就最簡單嘅烏冬語，大家認識下先好嘛？譬如早晨啊，點樣講啊，晚安啊，多謝啊，拜拜嗰啲講下，教我哋學下一齊學啊。 我哋早晨、晚安同埋午安，我哋都會講一個笑話。Assalamu alaikum。 Assalamu alaikum。 係，即係好似你好啊咁。 Assalamu alaikum， 你講多次啊。 好，好五個字。Assalamu alaikum。 Assalamu alaikum。 Assalam。 Assalamu alaikum。 穆阿羅摩利貢，話都唔可以容易啊！阿沙穆阿摩利貢啊，跟住下一個咧， 下一個即係好似你好嘛 ，Gesse Ho，Gesse Ho 呢個簡單啲啊。跟住咧就譬如拜拜多謝嘅咧， Kuda Hafiz，Kuda Hafiz，Kuda Hafiz，Kuda Hafiz， 即係拜拜咁啊。 咁咧如果係多謝咧， Shukriya。 Shukriya， 咁我應該同你講 Shukriya 啊嘛，嚟到我哋節目裏面 Shukriya 啊，咁你又講下啦，你仲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動咯喎，咁係啲咩咧？ 嗱，我哋包括我哋喺今年嘅三月幾就參加社聯嗰、那個嗰、那個活動，咁就主要都係介紹翻一啲僱主介紹翻我哋少數族嘅服務啊、機構或者成啊咁。咁我哋都係好衷心咧，係多謝恆基兆業地產集團，佢係支持咗我哋香港社區網絡幾年啦，已經包括佢嘅副主席李家琪先生啦，咁作為我哋永遠嘅榮譽會長，另外亦都係得佢嘅細佬李嘉誠先生，而家係我哋嘅贊助人咁就令到我哋係有一個活動嘅經費，可以繼續為一啲弱勢社群服務。咁另外你睇到阿 Sammy， 佢本身由一個求助者，而家變為去助人啦。咁我哋期望就可以透過 啲服務，多啲好似你 助人自助，即係可以透過接受咗服務之後，可以幫翻另外一啲弱勢社群。咁我哋希望係喺呢方面搞不同嘅服務。咁另外呢個就係我哋嘅季行，即係每一季我哋有啲課程嘅咁。我哋相比喺其他六個支援中心咧，我哋做嘅活動咧係比較有特色、有創意。咁亦都傳遞咧我哋班團隊。咁我哋都嗌啲團隊嘅同事，你傳遞一啲創新嘅方法，即係起碼令到一啲係佢哋嘅朋友容易接受，亦都用。希望社會人士是可以接納我哋，咁我哋期望就係唔好對你哋有太多嘅歧視同埋偏見，因為事實咧有啲係難民好，唔係全部都係衰人，即係話有 少部分難民都當中都好多唔同嘅類型嘅， 係啊，我哋應該用一個包容，希望改變。咁另外最快就希望係政府加快嗰個難 民 甄選， 係啊， 希望盡快移居佢哋去外國嗰個資源。即係你將要去美國去澳洲， 好過佢哋冇嘢做，你就以為唔知咩事咁。 因為你而家政府每一日咧，每個人咧，你要提供3400多元俾佢哋，咁令到佢而家聚集咗有成18000多人，即係正如好似係上世紀嗰個越南船民都聚集咗有25萬。 所以我哋希望政府要加快呢個甄選。 嚇，咁啊變咗對佢哋公平啲，同埋俾多啲機會你啦，同埋咧諗多啲真係。做啲 apps 啊，你哋做嗰啲有趣啲嘅電影啊、動漫啊，可能將你哋嘅創作擺出嚟多啲人睇咧，知道多啲。 咁咧，所以我有個笑話，即係每個人都係唔同，即係有啲好，有啲唔好，即係好似我哋手指有啲短，有啲長，所以人都係有啲幾好，有啲唔好， 即係有好有唔好，我哋都應該係公平去睇唔同嘅人。咁你最後再搞一次啦，同觀眾講拜拜點講話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拜拜。 拜拜。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00到9:00。